请你们证明，也让你们一同商量商量，是谁从古时就叫人听到这事呢？是谁早已宣布了呢？不是我上主吗？的确，除我以外没有别的神，除我以外再没有一个仁义的神和救主。大地四极的人，你们皈依我必能得救，因为只有我是天主，再没有另一个。我指着我自己起誓，真理一出我口，那话绝不返回，人人都将向我屈膝，众蛇都要指着我起誓，人都要说，唯有在上主前有仁义和力量，凡向他发怒的必要含羞的皈依他。以色列所有的后裔必要因上主获胜夸耀，